一只妖啊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我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相，该去该留， you

不会吧？你说 不会去，不会去，不会去，就是不会去。有危险，到咱也告诉他们。看你厉害的。 老嫂子，来送闺女了不是？ 小姐， 要想我那陈山也都送了 啊， 我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。 这三人头也疼你了，狂也疼你了。 我跟你说话了，跟你说话。 咋了？光行的城里人娶了山里闺女，就不行的城里闺女嫁山里一个。 你说话，这山里人真邪门。你县长、省长都不稀罕看钱山沟嘞，你啥了不起呀、啊？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你有啥了不起、 啊？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咋？那城里人比俺山沟人多，占个头是咱。 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、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他包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，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天当没这个闺女。 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5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毛盖石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它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，

玉花，爬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亲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让人家说看看

事来了。 咋了？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。今天在地里我看见硬盘担着那担子一扭一扭给扭秧歌呀。我说硬盘，再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你活了你可不看到腰板硬。就这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都摔了两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哎，你说说这我真的岁数咱就不菜了的。 他二大爷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，那人家是 咋了？ 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。 是真的吗？ 呵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 墙上挂那不能去镜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出去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，他呀 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了。 上哪儿去了？ 山上转了一圈， 累了吧？ 不累， 来， 趁热喝碗汤。 我不想喝。 叶华，咋了？病了？ 没有。 那你是？ 我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，干起活来还没有乔侄的腰板硬呢。 硬坏。 天，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 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行啊。